继续超长马拉松，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Formative Scott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好啦，跟住又系中国嘅情报资啦。首先讲一单，其实我觉得咧流料颇高嘅。彭博报话人龙嘅总监咧， 人龙之父， 人龙之父咧系咪人月艳阳咧？相传就会过档网页开 game。 系嘛？ 依单料报出嚟系彭博，而根据我哋特派专员讲法，就系依档嘢彭博报亲依游戏料都同都系错嘅。 其实彭博报咗好多啱嘅游戏料， 但系大单料都系错。 不过咧，佢留意嘅系错的，咁就系另一回事，老老实实。但系嗱，先讲，我都唔系话呢件事一定系啱，不过咧有啲符合大家嘅预期咯吓。一嚟就人龙系列近期有啲似唔好稳定咯， 又或者大家有一个心态就系咩？你是成个斯卡得分入名咗一个，如果名咗走或者你即刻死得，咁咪要死迟死不如早死啦，唔好烦啦。 而且网易掘人咧，亦都系实系事实嚟嘅，咁佢系咪真系掘到佢咧？唔一定。 同埋而家中国情况 啊，甚至就系、是、就算呢件事本身系事实都好啦。可以告吹噶嘛？而家仲传紧噶嘛？彭博嘅报道都系话未签噶，未签约噶嘛？ 传啫嘛。 咁会唔会有时有啲嘢咧，本来系事实嚟噶，但系俾你一报咧，通咗天之后就唔传啦。又或者系通咗天之后个反应太差，即系我谂紧，如果你系一个人龙 fans， 你一定屌噶，一定屌老母噶。腾讯都算啦，网易 屌你啊，网易 即系唔系个档有几臭？如果你大家听开我哋新闻都知噶啦，无好新闻啊，网易。 腾讯我都算你啦，唉，起码都叫入中国一个啊。 咪系咯，我几个人龙嘅 friend 都系同我讲，喂，腾讯都算啦，网易、哦。 屌你啊，网易，你好就 cheap 啲。 系啊，唔止系 cheap 啦，即系喂，你都睇下个袋臭唔臭先噶啦，大佬，你跳槽你要睇下对方个公司得唔得噶嘛。虽然你原本可能私价别个待遇唔系咁好，之前你有啲掣肘啊乜乜七七。喂，咁唔系一间新公司开个支票俾你，你就信噶嘛？你都要睇佢会唔会弹票噶嘛？网易喎、啊，啊，老老实实，我唔希望呢件事系真嘅，好认真嘅。最难听讲嘅就系、是，如果你真系要去大陆公司嘅，你不如个腾讯啦，会唔会好少少咧？ 系啊，腾讯即使系而家咁嘅情状态下，腾讯股价都依然冇跌噶，几劲啊！ 咁啊， 好啦，一讲啦，呢个礼拜咧，中国嘅娱乐圈咧就翻覆地大震荡嘅。 泛娱乐圈即系任何 泛娱乐圈啦， 提供娱乐嘅嘢俾你， 都大震荡嘅。又出边又海瑞罢官级嘅大字报啦，啲人话佢系 系平海瑞新剧嗰、那个。 系啦，系啦。 嗱呢，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呢个就真系未系文革嘅，我觉得比较似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咯， 即系呢个延安整风同大红顶之后嘅反右运动比较似嗰种，即系为。佢真係針對特定嘅人，唔係成個社會。不過我哋先講，其實大家肯定知㗎啦。只要你唔係聾嘅，只要你有上網，你上網先聽到我哋呢個 podcast 㗎啦。你一定聽過呢個新聞㗎啦。我哋之前就透過佢要限縮未成年人玩網絡遊戲嘅時間啊嘛。佢而家再嚟多次，再啄個刀，而且呢一刀都 OK 狠啦。由原本每日一小時，假日 1.5 小時，而家一啄到落去，平日時間冇五六日法定假期。 各一日就每日一个钟， 各一个钟，而且系指定时间嘅一个钟。 我听完一声新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唔系假啊，坑要发达啦！ 两样嘢啦，首先就系、是、嗰、那个钟头八点到九点，夜晚八点到九点，一定谂睡法。 系佢根本就唔想俾玩啫嘛。 即系嗱，我假设条例真系实行咗啦，佢哋一样会继续想玩嘅，尤其是有啲王者荣耀啊嗰类，冇咩累积性嘅。其实你打一铺同一路打，唔计你打天梯嗰啲嘢啦。其实你打一铺好似系大概系30分钟左右，因为 DOTA 类应该都有呢个数噶啦。你打长少少啦，打唔到两铺嗰只，咁你一样可以玩到嘅。咁呢个时间一定暗衰化喎。你成个礼拜谷埋就系嗰一个钟头玩，一定系会喺嗰度玩嘅就玩啦。如果你唔放弃嘅话，咁嗰个衰化一定暗衰化。然后 DOTA 类最惨啦。啱啱讲过啦，如果你第一局打一场或者中间等耐咗嘅话，你第二局可能打唔完嘅话，大家就会变咗大量嘅钟离狗，即系 有个笑话话啊嘛，对住靓仔，哼，反正要挨一个钟啦，一个钟头点会仲喺度噶？边个话我用靓仔 account 噶？ 但系呢个亦都系再有关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噶啦，个咩零点巡航啊，腾讯已经将啊，好似我哋幕后尾冇报道到后座啊，佢后尾系将佢改为全日。即系之前我讲嗰系真系佢叫零点巡航啊嘛，即系12点打后先开始做人脸面辨识噶嘛。而家系 anytime 都有机会跳出嚟去做人脸辨识。咁要么就系你个 account 个主人喺你隔篱陪你打机。如果唔系嘅话，你想打咧，你都几困难下啦。即系佢一跳出嚟，你就要即刻捉住佢过嚟，过嚟做认证啊。 因为佢个认证时间应该好短下究竟。 因为我听到的方法就好似话认证系随机性嘅，即系抽样认证嘅。 系啊， 咁咧就已经有啲铺头话包认证，总之有问题我帮佢搞掂。 系啊， 不过当然啦，问佢用咩方法佢唔讲啦，但系总之就系你唔好问啦，我买一个 account， 你同我买一个 account， 我帮你搞掂嗰只嘅。 简单啲嘅咪一跳出嚟，你即刻揿掣，过嚟，你镜头对荧幕，对住个荧幕。我哋之前讲过啦，佢唔识辨认立体啊嘛。 嗯。 你镜头对住荧幕，即刻喺嗰度做佢指定动作，咁你通过个人面辨识挂，即系变成一个服务咯。 嗯。 或者系原始少少嘅，咪个人喺隔篱陪你打机咯。喺网吧啱啱兴起嗰阵时啊，嗰啲咩游戏导航员啊，唔系网络导航员系啦。嗰啲啊，咪曾经出现翻咯。我去网吧要小姐陪你，陪你做咩啊？人面辨识，唔系陪你打机。咁当然啦，可能既然都包咗个人啦，可能你顺便做埋啲其他嘢啦吓。 最搞嘢咧，其实呢个法例出嘅时候，腾讯估计系先跌咗啲，然后又升翻到正常晒。 跌咗3%左右。 系啊， 跟住就升翻到跌0.5%， 即系话冇喐过。 几乎是持平啦 ,0.5%, 其实都好大嚿嘅，因为佢个股价咁 Q 高呢都系大嚿钱啦，但系完全唔系大家认为会跌嘅程度啦。因为一个利空出尽喺股票市场就叫做即系啲令到佢下跌嘅新闻已经大家出晒，大家都觉得即系上一次连续几次咁样冚冚啦，大家已经知道佢实有咁嘅嘢㗎啦。反而佢而家调返转咁样讲出嚟之后呢，有少少系哦伤害去到呢度啦，啲人觉得啊，市场觉得啊，唔一定系事实嚟㗎。咁覺得咁就反而調翻轉，就係有人覺得哦可以留底了，所以就你就見到佢跌到係咁上下，佢就上翻去，即係咁係咪完全唔影響咧？就唔 係 噶。 知啦，喂，依單嘢搞笑就係連日本方面都話仲誇張過鄉村件事，鄉村件法例去法例。 喂，鄉村件係每日一個鐘，咁佢平日都係一個鐘啦，而且佢一個鐘頭你自己定噶嘛。咁但係呢度係講緊係指定一個鐘頭，嗰個鐘頭攞咗嚟食飯點算咧？你知屋企人係唔會理你噶嘛？而呢件事咧喺中国啊影响最大，未实行啊，你识讲呢个呢刻未实行嘅，咁就大大小小公司都跟进啦。Sony 跟进就唔意外嘅，咁 Sony 入边又讲啦，如果你喺中国地区嘅，咁佢就有个限时。不过咧就好奇怪咧，佢个限制咧其实唔符合之前公布嘅，佢个限制公布就系周末日关我事啊，星期五六日咁就3个钟头，平日就1.5个钟头，而且冇指定时间，超过呢个时间嘅话咧就会 lock out 你个 account。咁好似呢条条款如果喺中国嘅话都系唔符合㗎喎。我唔知佢点样拆掂佢呀，我唔知真系唔清楚。咁但系佢都有咁嘅跟进㗎嘛。然后呢作为一个 Tempay 呢，好 Q 多公司跳出嚟出公告，有真有假嘅，有啲系公司跳出嚟做点讲，其实系一个咪咪恶搞嚟㗎啦，应该叫做。有啲呢系改图嚟嘅。我有啲我都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到底系真定改图嚟㗎啦。即系 Pornhub 嗰个系改图嚟㗎先讲。即系 Pornhub 就话，我哋为咗配合呢个法案，未成年人每个礼拜之后睇3小时。 屌你而家前信而家收唔到啦，嘥气啦你！ 唔系啊，重点系未成年人咧，原本就唔睇得噶。 就系咯， 呢个系其实一个放宽嚟嘅，由原本唔准睇，变成每个礼拜可以睇3个钟头。即系咪话，唉，见你咁惨啦，我俾翻3个钟头俾你啦，不过都系嗰3个钟头啊。咁我打得机嚟定打飞机咧？即系讲笑啫，因为你 P 图嚟嘅啫。但系有部分系真嘅。有公司系当系恶搞咁啊，佢件嘢根本就唔系游戏相关噶，但佢只系咁样写，然后喺嗰粒头写呢个纯属搞笑，诸如此类。 嗱，讲起呢个寻日咧，翻韩国就将佢废除咗佢灰姑娘法。 我谂呢个嘢咧，真系中国真系落后韩国唔知几多年嘅，因为最先搞实名制系边个？虽然我咁样讲，你已经估到噶啦。 韩国。 韩国最先搞网络长城系边个啊？韩国。系啊，好认真噶。 结果去韩国就咩？废除咗电玩消游戏消禁法， 即系 就系话未够十六岁嘅时候咧，就唔准凌晨12点之后6点钟打入玩网络游戏。 即系呢个韩国入边自己叫灰姑娘法啦。我哋之前提过啦 ，Minecraft 点解变咗 R69 就其实一个更加戇鳩嘅原因嚟嘅，系2011年就出咗噶啦。你谂下，2011年佢出呢咁嘅嘢，而家中国先正式法规上啊，之前嗰啲系游戏公司自缩嚟噶，而家先至推出咋。即系谂下落下人哋几多年，落下人哋10年啦，真系。不过呢啲网络同游戏相关，南韩系一路都领先世界，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亦都系得呢啲咁嘅十九国家，因为限呢样限嗰样嘅啫嘛。 诶，算啦，我喺中国呢个整风运动有排搞嘅，呢嘢就唉，希望唔关我香港事，只能咁讲，只能咁讲啦。 咁呢件事相信冇得走啦。咁但系而家未搞噶嘛，但系未实行啊，就已经开始出现第一滴血啦。就系啲啲老豆老母啊，因为点啊，大陆系呢啲唔知点解佢系好中意咁样企喺某啲道德高地啦，去做啊，咁啊结果咧就系啲父母就好开心，而 然后啲子女咧就屌捻到閪咁样，大家好容易理解之中啦。咁啊，所以就亦都出现过唔少血案啊，直情系血案啊，系真系血啊，物理上嗰只啊。有父母因为咁样而嘈交，跟住个仔攞刀斩父母，真系出到咁嘅地步，系物理上斩落去啊。 O K 啊， 亦都有一单就冇咁血腥啦吓。佢就系挞咗父母嘅身份证去开下间，咁大家好容易谂到啦。咁佢就一不足二不休，挞完之后咧。就顺手挞埋个 account， 即系个银行户口啊，将啲钱全部抌晒落去只游戏上面。 咁狼啊！ 你班后仔使唔使咁狼死啊？跟住话哦，充咗成80,000蚊啊！点解充咁少？因为我屋企得咁多钱。咁嘅吓，即系如果系嗰啲咧，你屋企其实有翻少少钱，中产家庭嘅，咁你都算啦。喂，你明知成个屋企拗尽都系得白皮嘢。喂，如果系香港计就算赤贫家庭添啦，但系。在大陆就可能都仲未算是赤贫啦，你知佢哋条线拉到几咁低啦。但系我哋心心谂狼啊，而且我要讲啊，我哋讲咗两单嘢咁大把，但系呢类嘢系巨量发生，我系见到最少十几二十单呢类咁嘅嘢，系全部系造成巨大伤害嗰种啊，唔系讲嗰啲咩嘈交啊、冷战啊，唔系嗰啲啊，全部系可以拎上法院嗰只系犯法嚟噶啦，应该系即系譬如啱啱斩人啊呢啲偷钱啦、啊，即系呢啲嘢啊呢、這个程度啊，未实行已经见血噶啦，老老实实。真系实行嗰阵时会到底会点样？我真系唔知啦，因为已经系有人讲紧即系啲咩反贼宣言啊嗰啲，你要禁我游戏，我同你拼命嗰类嘢。虽然啦，你知大家网上边呢啲嘢就讲又凶狠，做就 夹噏嘅啫嘛。 啊，唔知啊，人多就有白痴，而且咁大惨人，会唔会有啲人真系付诸行动咧？我唔知道。总之咧，目前呢一刻咧，我哋仲系旁边食花生嘅，咁啊。 嗱，讲下啲开心，讲下啲搞笑嘢嘅。 啱啱点解要提日日嗰间攞晒父母啲钱去充值咧？就唔系因为件嘢好经典，而系我想拧落下一单新闻嘅，其实系 西安 嘅事。点解？就系因为同一样类似嘅事件啦。咁啊，西安有个17岁嘅少年，咁就嗱先讲有少少变态杀人嘅，啲人话沉迷女仆店，咁其实咧就唔系净系女仆店嘅，其实佢有啲咩酒店啊嗰类，总之就系嗰啲特种行业啦。 简单佢总有风雨特种行业啦，其实简单佢就系个17岁个仔攞咗老豆帮佢储咗30万嘅留学费攞去滚，讲完。 系啊，滚晒全部去，而且个原其实个原因好我捻戇鳩啊，即系我而家先知啊，其实就系佢申请留学的时候，佢要签证啊嘛，咁佢就要求你证明自己有钱嘅。 啊，咁呢样有去留学我都有，我当初去日本读书嘅时候，日本政府系要你银行户口十皮嘢喺度噶。 系啊，呢啲系唔出奇嘅，好正常嘅事嚟嘅，但系要求系个申请本人名下嘅 account， 咁呢样就有啲。 唔系，不嚟讲就好老实嘅。我系好怀疑，可唔可以使唔使30万啊？ 点解使唔咗啊？嗰啲咁嘅铺头， 咁系 即系嗱，先讲女仆店咧，佢其实用咗皮几嘢咋，其他先系多。所以点解会有标题杀人就系讲紧大部分写晒喺其他嗰啲特种行业度，但系佢专门攞女仆店出嚟讲，即系嗰啲都只不过系网络导赏员啊。即系呢度咁样，其实就系着住咩道装同你打 board game， 就系呢咁嘅嘢啫嘛。 我即不过有一样就好似嗰个店家，即系嗰个僆仔嘅老豆要去赔钱，那个店家话：喂，大佬，你做乜俾佢仔信用卡 number 啫？你俾佢仔可以攞自己攞钱系你嘅问题啦。呢、這个就 即系点讲啊？根据中国嘅法律，如果有人在乎的话，咁我提一提啦。根据中国嘅法律啦，如果一个店家明知嗰个人嘅消费系唔合理嘅，即系譬如即系我哋香港成日会听到咧，有时你都睇到啦，银行咧就话：阿婆，你专日攞嚿钱出嚟俾边个啊？佢会问噶嘛？即系如果你觉得呢啲嘢唔合理嘅话咧，你系有责任去报警嘅。即系喺中国嘅法律入边啦，就或者系见到个细路呢个僆仔攞住几十万嚟消费，咁你有责任拒绝佢去消费嘅，即系根据中国嘅法律啦。所以个公司系有部分嘅责任嘅，所以佢可能可以判到佢要退翻部分费用嘅，系咁样嘅。咁就调翻转咧，就系个家长亦都系要负主要责任啦，都系。咁你睇住个仔咯， 你知唔睇住个仔？ 就算你话啱啱你钱一定要喺佢名下嘅，咁你咪搞个户喺佢名下，但系你自己 keep 住张卡 ，keep 住个密码嗰啲嘢咯，冇人叫你可以令佢可以俾佢攞钱噶，系咪先？ 嗱，直接讲句咯，你戆鸠啫嘛， 咪咯， 俾个十几岁僆仔咁大嚿钱，佢系讲真，个僆仔会瞓翻佢，我唔意外噶，尤其突然间有咁多钱嘅僆仔， 尤其是17岁嘅僆仔， 就系咯， 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咁嘅记忆。我17岁嗰年系癫咗噶，嗰一年又系癫咗噶，反而调翻转18、19岁之后咧就冇咁癫噶啦，系17岁嗰年啦，咩黐筋嘢都做过晒，即系三条友仔去台湾旅行，仲要系瞓网友屋企，瞓咗11个网友嘅屋企，由台北去到台南。 我17岁嗰年第一次去日本咯， 几多黐筋嘢都做过，我都系嗰年，我喺北海道过18岁嘅， 即系你嗰啲17岁嘅细路咧，系可以好卵癫噶。唔知点解啊？可能系因为最后一年嘅细路啊，即系未成年嘅最后一年啦，所以觉得而家唔癫，以后冇得癫噶啦，嗰种咁嘅感觉啦吓。所以你俾住30万佢揸捻住，先讲嗰一年，我系将我将以前储咗落去嘅四皮几嘢全部使捻晒，即系我之前嘅17年啦，储咗四皮几嘢，然后后屘系喺嗰一年之内使捻晒。即系老实讲，即系如果你俾我揸住30万，我觉得我嗰一年可能都系肥捻晒咋。我唔知啊。 嗱，好啦，咁我仲系讲，因为讲好，咁我再讲埋一单，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叫做博宣传嘅。有咩中国网游，唔知乜高名嘅，总之就系啲换装游戏啦。佢话因为通过审批，所以就将所有瘟疫字眼就换咗做痔疮，结果成只游戏突然间就变咗飞象银魂。 啊，即游戏叫时空恋结，系手机 game 嚟嘅。 系啦， 咁就即其实咧，我唔知点样去形容俾你，因为咧阿 Mabel 嗰度咧系一大扎咁样咁嘅越类 game 嘅，基本上就睇故事换衫，换衫去过数值，过数值之后咧就可以继续睇故事，系咁样嘅游戏啦，佢叫游戏啦，其实我觉得都系小说嚟嘅啫。咁入边咧将所有瘟疫就变咗做痔疮，咁咧个开发商嗰边咧就声称就系、是。有一路都过唔捻到嗰个审批，咁佢索性啊将瘟疫两个字改造做痔疮，即系一气之下啦，即系玩嘢啦叫做。 点知过咗？ 未过噶，未过噶。然后就俾人攞咗出嚟。呢、这个就唔关啱啱之前游戏禁令事啊，因为我要讲翻啲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啦。Magic 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大陆嘅万字牌啦。入大陆的时候，佢出简体嘅时候咧，其实系大量将一啲宗教鬼怪元素全部拎走晒嘅，即系譬如骷髅骷髅骨会唔见晒，要改十字架要改，六芒星要改，好多呢啲咁嘅嘢全捻部俾人和谐晒，好耐好耐之前啦，僵尸要叫做灵勇，我之前讲 Pokemon 都提过啦，睇住 Pokemon 最近都有单啦，又怪物大猪好似都有单，我唔记得咗，咁都系呢啲嘢，即系其实佢一路都系好惊见骷髅头嘅。咁而家去到连瘟疫都唔俾，咁关唔关最近嘅瘟疫事呢？咁我唔知道，你知班人见班碗噶嘛？你而家提紧武汉，佢已经准备屌老母噶啦，你睇住第三个字系咪挥字？咁我就屌老母啦嘛，咁会唔会相关呢？唔知道。总之就系、是、首先就由来有狗噶啦，咁啊2020年打后，咁啊更加就敏感啦。你知党妈全身都是猪点噶嘛？ 咁咧就出现咗呢个镬就咩啊？12岁时候，我住咗山上小村，爆发咗一场痔疮。得咗痔疮嘅人等宣判咗结果，只能静忍得受住我等死。嗰时候得咗痔疮，浑身唔舒服，我奶妈觉得我自己照顾不好，于是祈求王子健康。最后如果大家唔够尊贵，就怕牺牲自己孩子，都一定要令王子痔疮回来。我睇完嘅反应就系好银魂啊！我脑里边直情听个新八吐槽位，咩痔疮啊？点解照我等死啊？嗰啲吐槽位咧。之后我脑内新八咧已经喺度系个疯狂吐槽嗰种啦。 即系咁啊，同最近嘅冇就冇乜关系，但系由来已久嘅嘢嚟噶啦。 但唔系几好笑咯，我觉得系。 咁啊，最后仲有一单，我睇前半句嗰阵时咧，系全世界都拗转头，传说对决 crossover 王者荣耀，即系咧乜嘢咧？末日幽灵嗰个 crossover Doomsday Spectre。 阿你 ？What the fuck？ 咪又系你自己？俾呢个 Cynthia 同呢个管家去做携手，都仲要再奇怪啲，因为两只基本上同一件事嚟嘅。你话艾玛本家同灰姑娘去咗联动，都已经系好奇怪嘅事嚟噶啦。但系呢入边仲奇怪，因为基本上两只系同一只游戏嘅换皮 game 嚟嘅啫嘛，系即系样唔同咗噶咋。咁佢就话佢哋要搞个两个通嘅，即系而家理论上嘅两只唔同嘅游戏嚟嘅，但系实际上大家心思佢入边系同一样嘅事吓。咁佢就话要将佢两个打通佢。咁即系我觉得，腾讯你系咪嫌你未死够啊？即系呢件事完全系作死嘅。即系唔好话睇呢个观点，我睇睇啦。因为点解当初两者要分开？佢唔单止系为咗适应外国风格啊嗰类嘢，而系讲紧中国唔知乜春湿鸠法律。我哋之前提过好几次噶啦。如果你系服务中国玩家的话，你个 server 必须放喺中国。然后后面再追加一条嘢嘅就系、是、你外国嘅 server， 就算系外国游戏，如果同中国嘅 server 系通的话，都系中国嘅。 嗯。 有个咁嘅追加新规定，咁你而家将佢两个打通，咁呢个传说对决点算先？当然可能啊，佢已经将传说对决嘅 server 掟咗落去中国啦，可能系咁样，咁就合规。但系你大陆以外嘅人打，因为传说对决系俾大陆以外嘅人打噶嘛。 嗯， 我谂除咗香港之外，全世界都会叻死。你知大陆条出海线基金咁阔噶啦吓， 咁我唔知佢点样啊，到底又点样定系其实就系有一个新嘅版本，一个全新，即系唔系既唔系传说对决，亦都唔系王者荣耀，系一个新嘅游戏。嗰、那个游戏系两者通嘅，而个 server 放喺大陆，专门 for 你对战用嘅。而你对战嗰下就系将嗰入边嘅资料 copy 过去，咁样可唔可以被规组佢嗰个嘢？我唔知道，即系呢个我谂到嘅其中一个可能性。但系我觉得我如果我系中国当局，你咁样谂住被规，我有人调查你。你知大陆啲嘢唔同你讲，唔同你讲道理噶嘛？唔系同你讲规矩，审死官系一样系。哇！知你讲还手之刑啊嘛？唔系还手死刑啦，英国佬先同你讲呢啲嘅啫嘛。系啊，我觉得呢个叫还手之刑，但我照调点？大陆系咁样噶嘛？ 嗯， 即系我觉得，喂，腾讯你最近已经系够捻多事噶啦，你唔好再作死好冇？我觉得佢绝对系作死嚟，即系我唔知佢点搞啊。咁总之就系有乜回事咁啊？姑且睇下佢往后如何啦。 好啦，唉， 咁啊， 好长啦，讲口水干晒。 好啦，咁啊，终于讲完。 好啦， 个个半钟我哋仲加埋， 全球又加埋，全时候加埋个半钟啦。好啊，咁今个礼拜真系结束咗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下个礼拜见。